赵传最开始是玩地下摇滚的，歌声非常有特点，但是滚石的制作人都不想和他搭档。李宗盛站了出来，我喜欢他的声音，为赵传量身谱写《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和《爱要怎么说出口》，让赵传一夜之间火遍华语乐坛。不看美丑，不看身材，只认好声音的李宗盛，就这样发掘了张艾嘉、陈淑桦、林忆莲、辛晓琪、莫文蔚、梁静茹、周华健、张信哲、赵传、五月天等一大批歌手，点亮半个华语乐坛。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莫文蔚《阴天》。 总之那几年感情迷了理性那一面，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处处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精神鸦片还是吃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你弹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1992年，李宗盛为电影《霸王别姬》创作主题曲《

想找你特别着迷， 哦，我说 baby 出门交换新的心情， 哦，我的 lady 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 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都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 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那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急，比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地保留着回忆，这样才有意义。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和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惊奇，与其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地保留着回忆。

像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每个人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李宗盛，高晓松也不例外。在7月19号这天，1958年出生的李宗盛59岁了。高晓松作词作曲，写了首新歌《越过山丘》，向李宗盛致敬。被邀请来唱这首新歌的是杨宗纬。极富画面感的歌词，在时空中穿梭跃动的旋律，还有杨宗纬沙哑的嗓音，听完会发现自己的眼眶湿了。李宗盛在发行于2013年的《山丘》里唱过，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晓得就快要老了，或许有一天我们也将一样，从未成熟就59了。生命总是老得太快，很多道理却明白得太迟，遗憾万千种，个人皆不同。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杨宗纬《越过山丘》。 做个心甘情愿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即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